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， 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，风吹动你和我，剩下沙丘荒漠。 小声的唱着我们的歌，歌词像本小说，渺小到失措，不惆怅，依旧安然无恙，依旧人来人往，上台又散场。 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， 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，台上远远的光落在我的肩膀，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。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，用这灿烂时光绽放不一样的光，就算黑夜太漫长，风景全被 一片星光。 旋转着故事里的风车，谁总任性地说有太多困惑， 老地方依旧安然无恙，依旧人来人往，像从前一样。 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， 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， 舞台上远远的光落在我的肩膀， 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。 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，用这灿烂时光绽放不一样的光，就算黑夜 星光。